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坚守》，李步作词，孟庆云作曲，金婷婷演唱。 风里来，雨里去，长夜里不停留，跋山涉水为谁续？写出恩秋，家国好，人长久，关山远，春风愁，理想化作长歌奏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回家的路，作词梁文福，读歌人大佐。打电话留言变成风的留言，也许只是想听你听见，这里的秋更冷一点。不拆开的信件是我勇敢的凭借，也许再走500里日夜就能走到从前。陌生的城市炊烟最美，故乡的水是滚热的泪，在天黑时刻就能望见我离家有多远。向前走，别回头，你在身后。临别挥手，像召唤的挥手，用力走。多年后，我想回到你眼里的温柔。不拆开的信件是我勇敢的凭借，也许再走500里日夜我就能走到从前。一个人，我衣袖有点长，遮掩我的手，想念你的凄凉，想起我不挥手的倔强。悔恨比月台还长，向前走，别回头，你在身后。临别挥手，像召唤的挥手，用 成风的流言，也许只是想你听见这里的秋冷一点，不拆开的信件是我勇敢的。Yeah.

作词黄婷，读歌人静瑜。看富士山的雪洒满月光，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，在66公路听雨落下，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，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，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，在小小的屋檐下张罗晚餐，和你写旅途的收场，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，你的疯狂跟我最像，哪怕有一天星光不亮，你是我黑夜的太阳。好多话都想讲，好多歌都要唱，一路两个人，同一个方向，心情热得发烫，燃烧我们的天堂，一辈子有你更绵长。好多梦一起想，好多关一起闯，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，不怕受一点伤，不怕日子多奔忙，你会在我的身旁。 看富士山的雪洒满月光， 当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，在66公路听雨落下，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，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，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，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，和你写旅途的收场，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，你的疯狂跟我最像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丝路新绿》，小光作词，刘青作曲，白雪演唱。 东望山河壮丽，西去丝路万里，自古驼铃往来，亲友八方行旅。列车横贯东西，公路对街笑语，朋友分享繁荣，梦想展开羽翼。山河壮丽，西去丝路万里，自古驼铃往来，亲友八方行旅。列车横贯东西，公路对街笑语，朋友分享繁荣，梦想展开羽翼。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你不知道的是，作词王力宏、瑞叶，读歌者王玉波。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。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碎落满地，在心里清晰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那高空里，多的是 才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 那个我，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。 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 也许我错过幸福的 我的心好疼，该拿什么语言来抗衡？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，作词李小阳、谢国维，读歌人董珂。走过了人来人往，不喜欢也得欣赏。我是沉默的存在，不当你的世界，只做你肩膀。拒绝成长到成长，变成想要的模样。在举手投降以前，陪你一段。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。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。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。未来多漫长，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给说完。 喜欢也得欣赏，我是沉默的存在，不当你的世界，只做你肩膀。拒绝成长到成长，变成想要的模样。在举手投降以前，让我再陪你一段。想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。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。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给说完。